这次被挑战生活，庆幸没有无事可做。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忐忑。一袖草花落魄，理想被迫。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牺牲未必会满足，都曾经来过。闭着眼的窗很暖和，被几首歌勒索，忍不住泪想过很多。牺牲未必会满足，看惯了离合，今日碰面都不摆手，昨天情何以头，人生应该有的蹉跎。我们相拥偏左的坠落，琢磨着寻求自我，连带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MyFM。 Oh, 你好，我是 MyFM 大牌吴克群，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MyFM 我们已经被城市埋葬，身体被 样，呼唤我内心的渴望，好音乐的力量势不可挡。MyFM 100.5，随时随心。 24小时不打烊。

曾证明有一个绿光，幸福在哪里？九点半，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热意，你就是绿光，如此的美。 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 FM。 置换补贴最高18000。 谁呀？ 一汽大众置换补贴，零利息，分期同时享。 谁呀？ 天津捷星 一汽大众捷星店现车聚会最高80000，滨海新区河南路汽车街25387888。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 taste，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 sound， 我的自己 ；My style，My love。这里是 My 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My FM。 音乐聚集地就在 My FM。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 FM。 我只愿能与你紧紧相依相偎，因为我会怕黑，因为我无法入睡，因为我心中疲惫，因为我厌倦雨打风吹，因为我会怕黑，因为我觉得已能心灰，因为我隐藏我的眼泪，请不要让这一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只愿能与你紧紧相依相偎，因为我会怕黑，因为我无法入睡，因为我心中疲惫，因为我厌倦雨打风吹，因为我会怕黑，因为我觉得已能心灰， 慢歌，两种不同的听觉享受。 一部收音机，一副耳机，一个独享的音乐空间， 放飞心灵，自在呼吸，有优美的旋律相伴。 MyFM 100.5，好音乐随时随心。 有阿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开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快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阿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just mistake。 OK， 各位早上好，这里就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余伟。那我也是很久没有在广播之前传递快乐和正能量了，也是非常的想念你们的。今天呢还是挺特殊的，是圣诞节，也是西方的节日吧。其实呢这个圣诞节就像是中国的春节一样，都是团圆的日子。不知道你找到和你一起度过圣诞夜晚的人没有，如果没有找到的话也没有关系，不要跟风，好好的享受一个很平常的周末就好了。那在这儿呢，余味也是祝你圣诞快乐。接下来的一首来自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开启今天早晨的音乐时光。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流行的好歌为你推荐 My FM 100.5，我是孟庭苇。 My FM。 首英文歌来自 Too Low 的 Talking Buddy， 这里就是 MyFan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伟。我想很多人认识李宇春呢，不过就是因为他曾经是走秀节目当中的冠军，那我也确实，他也是确实具备了非常强大的实力。但其实他从参加完选秀节目之后呢，我也很少有关注到他。但随着我身边越来越多有他的忠实粉丝呢，我也开始去关注这个女生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其实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呢，就是他在有一年的春季联欢晚会当中唱的一首《蜀绣》，因为这首歌主打的就是中国风。我平时呢也是非常爱听古风类的歌曲，而且那首歌也是真的吸引到了我。能够写出这么秀气、这么富有诗意的歌词的，就是李宇春的老乡郭敬明。那就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蜀绣》这首歌能够传递出怎么样的古典的气息呢？来自李宇春的 蜀绣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春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摇着千军阵，锦缎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缝韶华红尘千丈高，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红烛枕五月花叶生，六月杏花村，红酥手青丝万千根，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孤影，牡丹染铜樽，满城牧笛声。一人一梦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君可见刺绣又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夏雨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情针一线绣不尽鸳鸯枕。此生笑傲风月瘦如刀，催人老，来世与君暮暮又朝朝，多逍遥。荣城三月雨纷纷，四月绣花针，羽毛扇摇着千军阵，锦缎裁几寸，看铁马踏冰河，丝线缝韶华红尘千丈高，山水一程，风雪再一程。红烛枕五月花叶生，六月杏村，红酥手青丝万千，姻缘多一分。等残阳照映牡丹染铜樽，满城牧笛声。一人一门望君踏归程，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君可见刺绣又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夏雨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情针一线绣不尽鸳鸯枕。遥知柔阔尽千万针，杜鹃啼血声，芙蓉花数过尽缤纷，转眼成归程。战歌送离人，行人欲断魂，浓情蜜意此话当真。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你照不尽离别人。绣又一针，有人为疼。君可见夏雨秋风，有人为你等。锁起墨痕，锦书画不成，情针一线绣不尽鸳鸯枕。书画不成，情针一线绣不尽鸳鸯枕。 告别雾霾，放蓝天，这个假期领略美属海岛风情， 全岛环游，丛林探险，尽情欣赏迷人景致， 免签快捷入境，自在受度假时光。众信旅游携手 MyFam 0.5 推出塞班自由行， 塞班假期首班特价，一人只需5999元起。 报名详询5817-33 5817-3398。 全球旅游好伙伴。 听广播，我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OK， 一首来自本兮的翻篇，这里就是 M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中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组合呢，应该算的是老牌的组合了，动力火车。那这两位歌手呢，也是极具非常高的唱歌的天赋，具有原则演唱的特色啊。那歌手当中油的高音成分会占得更多一些，他的爆发力也是非常的好。那么另外一位歌手严呢，他天生就是声带呢会更加薄一些，自然度还有持久力呢会更强。这两个人是拥有非常高的默契程度，配合度也是非常的高，实力当然是毋庸置疑啦，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组合吧。那到现在为止呢，他们也有很多经典的歌曲至今依旧在传唱。那接下来的这首歌《背叛情歌》也是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广告过后，来自动力火车的《背叛情歌》，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环渤海国际家居大牌家生活圣诞季， 12月10日起大牌收官礼 ，iPad Pro 送到嗨， 更有千元舒眠枕、品牌挂烫机，尽在建材路18号。 环渤海国际家居4006890998。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

还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进入进到就会在全身入心跳， 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玩要玩得过瘾一点， 累要累得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MyFM 100.5 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I thought that I've been hurt before, but no one's ever left me quite this sore. Your words cut deeper than a knife. 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back to life.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I'm calling you my lover, move on. You watch me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y, runn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 aching, begging you to come out,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just like I'm all drawn to pain. Let me in, I couldn't say. Your bitter heart cold to touch. Now I'm gonna reap what I sow, seeing red on my own.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I'm dead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 aching, begging you to come out.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Needle and the thread, you out of my head. Needle and the gonna wind up dead. Needle in bed, 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Needle in bed, gonna wind up dead. 随时就在 MyFM。 MyFM 一刻不放松，不放松，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不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你给的幸福在我心中自由抖动，抚平我每一个伤口，忍不住想要吻你的冲动，不确定我的执着能让你感动，我只能相信自己感受，不怕失落，关于你的一切我想都比谁都懂。设定的闹钟提醒我，想你的时间不够用，为什么平淡的事情现在忽然生动，是你改变我，你改变我，忍不住想爱你的冲动，不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你给的幸福在我心中自由走动，抚平我每一个伤口，忍不住想要吻你的冲动，不确定我执着能让你感动，我只能相信自己感受，我想要比谁都懂，你是亲爱是朋友，还没有想得太多，你的世界如此辽阔，我会在哪个角落，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想要比谁都懂。 OK， 刚刚的一首歌来自萧亚轩的冲动，这里就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味。那么经过离婚事件之后的王宝强呢，原来的助理是肯定不能用了啊。那么最近宝宝的最新的助理呢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因为他曾经是名运动员，而且还是国家级三级跳的二级选手，后来呢也是转行当过不少明星艺人的助理，并且他也是拥有高颜值和一双大长腿，也是惊艳到不少的网友吧，也是希望这个鲜肉助理呢能够帮助宝宝一路顺利。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大嘴巴的有事吗，广告过后依旧精彩 M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继缤纷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

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啊、 我以为走下去是一 OK， 北京时间的早上的9:48，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余卫。那么本周四呢，2017年的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的终审在央视一号演播大厅举行。总导演杨东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这一次的节目他们要做到好听、好看、好笑。好听的就是音乐和整个晚会的呈现要好听，好看就比如像说舞蹈、杂技、魔术这些精彩的东西要好看。好笑呢，就是语言类的节目要做到好笑，而且是让观众会意、真心的笑。那么从前期的筹备情况来看呢，2017年的春晚语言类的节目的题材与数量远超往年。不过此前被寄予厚望的体坛明星，像傅园慧和张继科的跨界演小品却没有出现在名单当中。继续听到的是一首英文歌 I'm All Wrong， 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下个时段余味依旧在直播间等着你哦。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能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

40，给你最夯最流行的音乐享受。我是 Hebe 田馥甄。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再多一些，镜子里看见你的笑脸，想自然一点，黑了眼圈，频道不知转了有多少遍，快乐甜蜜争吵无知画面，不管人世寒流都在消遣，你离开我的坚决，我想爱你用我黑眼圈，爱你我从不会直言，想要安慰我的狼狈，原来忽略才是对我小心眼， 我从没看见，为何我从没看见， 我说爱你用我黑眼圈，错过的原来是缺点，过了时间终于沉淀，当时我们承诺都要幸福，幸福的誓言。耶嘿嘿，哦，又是半杯的冷咖啡，床单的皱褶都看不见，我的暧昧少了一点，于是脱鞋牙刷洗脸，镜子里看见你的笑脸，想自然一点，黑了眼圈，频道不知转了有多少遍，快乐甜蜜争吵无知画面，是寒流都在消遣，你离开我的坚决，我想爱你用我黑眼圈，爱你我从不会直言，想要安慰我的狼狈，原来忽略才是对我小心眼，说爱你用我黑眼圈，错过的原来是缺点，过了时间终于沉淀，当时我们承诺都要幸福，幸福的誓言， 我是汪婷，徐婉婷，更多好音乐尽在 MyFM。 要 曾几岁，曾几何时开始细数深沉，是人蹉跎的梦，自身残忍，青丝难忍。 OK，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余伟。那么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温度-1°，最高温度4°，雨夹雪转小到中雪。明天的最高温度5°，最低温度0°。那么雨雪的天气呢，会给日常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如果有雪的话，也不要太不开心嘛，因为雪的天气会衬托圣诞节的气氛，希望你也不要被天气所影响。那么 FM 100.5祝你圣诞快乐，继续听歌，来自李荣浩的不将就。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的，总有人比你更合适。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值，可没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想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抱怨太温柔， 全是工作，多抽出些时间陪陪你的家人吧，这会让他们感觉更幸福。你好，我是汪婷，徐婉婷。 My FM。 OK， 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伟。那么最近虹桥一姐的称号呢，也是响彻了微博，她已经成为明星自己觉得自己火不火的一个标志了。那么这个女生的追星之前的生活是怎样的呢？那在她18个月大的时候呢，父母就已经离异了，她从小是跟着外公外婆一起长大的。后来没有考上高中之后呢，就沉醉在追星上面了。其实这个女孩子呢，最近承受着很多语言方面的攻击。我看过他和马思纯的一段视频，他解释道，他追明星从来没有想过要害过谁，他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但是在这儿呢，我也需要讲一些话。曾经也不是没有像虹桥一姐这样疯狂的追星族，甚至有比她的行为更严重更疯狂的粉丝。明星呢也是普通人，太过于关注他们，我们得不到什么，反倒浪费了我们自己宝贵的时间。更何况一姐还只是一个未成年，她还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去支持她做这些事情。如果年纪轻轻的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真的是个不太明智的选择吧。继续听歌，一首来自 Mickey Echo 的 Watch Me Ride，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OK， 刚刚那首歌来自林志炫的《离人》，这里就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余味。那么12月24号的时候呢，余文泰更新了微博，晒出了二胎儿子的一张萌照。照片当中呢，小宝宝穿着一条白色的尿裤躺在浴巾上，余文泰的女儿呢则趴在旁边亲吻着弟弟的画面呢，也是非常的温馨和幸福。随后呢，余文泰又转发了姚晨的微博，说道：“罗汉和小茉莉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以后呢可以取一个名字叫萝莉组合。”那么余文泰在2015年的时候与旅游卫视的一姐史林子成婚，并且同年的9月妻子生下了一名女生，一家人到现在呢都是非常的幸福和美满的。 OK， 继续听歌，来自容祖儿的《天然呆》， M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OK， 一首来自张靓颖的这该死的爱，这里就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伟。那么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的一部由同名话剧改编的你好疯子就要上映了，这是一部荒诞喜剧影片，那么讲述了七个素不相识的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呢被关进了一家精神病院，他们遭受了各种被逼良为疯的行为，那么这七个人呢也是使出浑身解数最后终于逃出疯人院的故事。这部影片将定档于2017年1月1日全国上映，听上去是一个不错的电影啊，到底是怎样逃出疯人院的呢？可以一起到电影院里面去看一看。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同名主题曲，由艾拉演唱的你好疯子，这里就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继缤纷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圣诞老人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4楼三八汤火锅。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成立啦！ 12月24、25日上午举办免费公益讲座，语文、英语、绘画、舞蹈、体育等均可体验， 还有圣诞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 2533-4477。 有阿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开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阿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云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苹果，体会世界莫名的雕琢，他的眼里没有对与错，只有现实无关的因果，冲突连天分裂着你我，你好谁歌唱，你在为谁跳舞，你好讽刺，我是疯子，在不平静的灵魂中慢慢安息，地狱成流言蜚语，枷锁，每个人都

millions, I'm leaving to Mars. Yeah, we leaping across these undefeatable odds. It's like this, man, you can't put a price on the life. We do this for the love, so we fight and sacrifice every night. So we ain't gonna stumble and fall, never. Waiting to see what's in the sign of defeat. So we gonna keep everyone moving their feet. So bring back the beat, and then everyone sing.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money, money. 支持我，支持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孙燕姿。 圣诞节，剩下的人的圣诞节，我了解，最好又给我下起雪，怎么睡？怎么刚好怎么狼狈，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能有伤害是最美，剧情是你才是有点误解，我们之间又擦着雪，不知不觉走了更远，绕着圈我怕你点击一根烟，一整天我旋律跟了一千遍，生命里我不醉不归，没有你的冬天，我会一直躺着躺着，直到你出现，为你疯狂，自强你爱，不败痛快，哭个痛快，曲终。 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最 40， 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Shouldn't be drowning on your own. And if you ride over into cold, cold water for you. And although time may take us into different places, 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 And I hope you know I won't let go. OK， 北京时间的11:08，这里就是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味。那么12月24号的时候呢，外媒报道说，任天堂发布了首款手游《超级马里奥跑酷》。那么一周之后呢，任天堂也是披露说，它计划从明年起每年发布2到3款手游。那么任天堂在开发数款手游呢，已经不是秘密了。但这一个消息呢，表明它将在手游领域有更大的作为。我觉得这是对手游迷们的又一大福利吧。继续听歌，来自黄磊的《此情此景》，FM 100.5，随时随心。听好音乐。 思念为你燃烧寒夜中， 泪湿满衣袖，不要你看了烦忧，此情此景我心里厌旧， 情未忘人已断肠，恨爱一生的荒唐，面对命运我步步退让，手一放痛就疯狂，翻如覆云到绝望，追心爱过我又能怎样，举杯对这份情说珍重， 两心留在梦中痛心忧， 夜无此相说，你和我慢慢地走，此情此景我别无所求， 欢迎锁定收听 MyFM 全国联播网，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OK， 刚刚的一首歌是来自言承旭的《我会很爱你》，这里就是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味。那么1988年出生的女演员景甜呢，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啊，因为自从她出道以来呢，接连拍了这个主演了《战国特殊身份》《警察故事2013》等大片，并且和很多中国的一线男星合作，但却被称为票房毒药。那多年以来呢，关于他的背景深厚的说法也是越传越广，特别是在近期众星云集的张艺谋大片《长城》当中呢，景甜更是成为了绝对的女一号，碾压众多中国的男星。最近呢，他也是正面回应了这个背景说，他说总是谈没有的东西挺没意思的，那他的意思就是他根本没有什么背景。其实吧，娱乐圈的事情呢，真真假假你我不必太在意的。继续听歌，来自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希望在你手中，阳

接下来呢，盘点一下这一周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值得你去看。那第一部就是国产电影，也是宣传工作做得非常的充足啊，由王家卫监制，张嘉佳导演，梁朝伟主演的云集大牌明星的《摆渡人》改编自热门小说。那么第二部呢，就是《掠夺者》，这部影片呢是讲述在犯罪背后的故事，饱含了深意，诠释了一场人性的抉择。那么最后一部呢是《绝对控制》，由第五任007皮尔斯·布鲁斯南主演的 Taylor Swift 的弟弟奥斯汀 Taylor Swift 也是在电影当中呢有亮眼的表现。这部影片讲述了一场个人隐私和现代科技的博弈，三部非常值得你观看的电影，趁着周末又是圣诞节，就走进电影院好好的放松去吧。继续听歌，来自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划过黑夜，如繁星闪亮。 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雾，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风在嘶吼，浸湿我的灵魂。请带我走，划破四季的沉默。起的锋芒划过黑夜，如繁星闪亮。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雾，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风在嘶吼，浸湿我的灵魂。请带我走， OK， 一首来自张杰的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这里就是 MyFM 105.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余味。接下来呢是一首男人的悲伤情歌，那歌词描述的是男女分手的时候的一个场景。这首歌好像不太适合在圣诞节这一天听啊，难免会勾起一些不好的往事吧。如果说你最近经历了不顺利的事情，那就好好的听歌，把接下来所有想说的话和感情都化为歌声。来自周传雄的黄昏， MyFM 105.5 随时随心好音乐。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冰棒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即冰棒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整个夏天，

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 OK， 一首来自周迅的《看海》，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味。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1:52。接下来的这首歌的歌手是黄渤。那黄渤他既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也不是科班出身的歌手，但是上天依旧给了他很好的表演天赋和嗓音。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呢，他告别往日的幽默，用他并不广为人知的优质嗓音，深情细腻地演绎了一段感人的爱情宣言。同样呢，这首歌是电影《假装情侣》的宣传曲。相信黄渤沧桑的嗓音一定会让你产生共鸣的。一首来自黄渤的临时演员，广告过后歌曲继续。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下个时段余味依旧在直播间。 环渤海国际家居大牌家生活圣诞季， 12月10日起，大牌收官礼 iPad Pro 送到嗨， 更有千元舒眠枕、品牌挂烫机，尽在建材路18号。 环渤海国际家居4006-890-998。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Thank you.

剪不断这无休的牵挂，回不下那纠缠的誓言。英雄情长，天真繁荣，白马轻狂，红颜如花，人心长，爱已不长，夜的雪雨天下，不在乎半世风。